其实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。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乐园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高宗赵构派使者到金朝，苦苦哀求啊，说太后在上国不过是一个无用老人，在本国却关系重大，若得归还，我家主人必当遵守合约呀。绍兴合议签订了，金人也松了口了，绍兴十二年终于同意归还韦太后，徽宗以及郑皇后的遗骨一并带回呀。韦太后那可是个精明人，一听此信恐怕事有反复，早就安排好了运官的车马。金人刚说可以走，这边立即是嘚驾窝鱼出发了。钦宗闻讯，本来紧紧地拖住车轮哭喊母亲呐、啊，告诉九弟，只要让我南归，我在京城做个道士也就够了，别无奢望。韦太后急着要走，推又推不开，只好诅咒发誓啊，我先回去，若不来迎你，老天在上让老身双眼失明。这钦宗才算答应松了手。韦后一行人走到燕山脚下，是天气渐热，押送的金人露出怨言，这道越走越受罪啊。韦太后恐怕底下人坏事儿，就假装生病等等不走了，实际是因为天热想让金人凉快凉快，等秋凉再走。果然金人十分满意，乐得休息。韦太后又向金国使者借了300两黄金，保证过境之后双倍偿还。八月秋凉，是离燕启程啊，太后把黄金散发给从行的金兵官员，谁也没有什么闲言碎语了。韦太后初回江南的确提起过迎接钦宗这话头，可很快就看出此间忌讳，所以韦太后也不再多说了。据说韦氏的确是一度失明啊，后来得到名医精心治疗，不久痊愈，活了80岁，享了20年清福。宋钦宗呢，也是死后遗骨方得南归，钦宗死的那年是61岁啊。绍兴和议后，宋金停战多年，南宋军队应该说军备日益废弛，不打仗了吗？良将或老或死，士兵缺乏训练，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金人的保证上，只要你不南下，我们是绝不北上啊。公元1149年，也就是绍兴19年，完颜亮发动政变，夺取了金的地位。跟过去的金主不一样，这位金国新皇帝完颜亮精力充沛，才智过人，野心勃勃，内部刚刚稳定，他就想南下伐宋啊，做一个统一大国的皇帝。他读到刘永的那句美丽的诗词，刘永词里写的什么呀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哎呀，这一下完颜亮十分倾慕，南来的人们谈起杭州，说是人间天堂啊，犹如仙境一般，西湖的清秀，宋高宗的排场，还有高宗最喜爱那位刘美人的容貌，这等等一切 都让完颜亮垂涎三尺。他令画工潜入杭州，画出西湖美景，再加上自己的戎装像，自己在这画边还题诗呢。题诗曰：“立马吴山第一峰啊。”有这么一句，可见他的野心。宋国使者来到京都，祝贺新主即位。完颜亮把徽宗留下的玉带交给宋朝使者，让他带给高宗。金臣拦阻，这是稀世之宝，不能退呀。完颜亮哈哈大笑啊，你们懂得什么？江南不久就会归我所有，宝物不过是暂存于京城外的仓库罢了，迟早也是咱们的。就这么狂，金人积极备战，引起了宋人的警觉。绍兴26年，有一位进士上书指出，金人必举兵，我方宜备战。高宗大怒啊，把他发配到千里之外的边疆，下诏宣称讲和的国策是朕决定的，秦桧不过暂助执行罢了，秦桧虽死，这一国策也绝不能改变，从今以后再有妄谈惑众者必受重刑啊。为了保住这份和平，宋高宗不惜压制言论，是自欺欺人，以不做军备来向金人表示诚意。可是金国人并没有受到一点的感动，仍然备战不已。完颜亮下令修汴梁，是为了迁都做准备。宋朝有一个大臣叫黄忠啊，他出使金国回来，向朝廷报告说，金人迁都到了汴梁，必然南下压迫我朝啊，到那时金军铁骑不几天就能奔跑到边境，我方不得不早做准备啊。和当时的宰相叫汤思退，这是秦桧的余党。汤思退真如其名，一点不思进，就想往后跑。一听此言，闻言大怒，将黄忠贬官处罚。绍兴29年，公元1159年，金主对来到金朝的宋国使者公开挑衅，倒打一耙，反说是宋朝边将招降备战，这等于是金国人先发出了战争的叫嚣。这位宋国使者回来跟皇帝报告，高宗还不在乎呢，我朝宽厚待他，他还有什么借口发动侵战呢？但是使者一针见血啊，陛下，弑君夺位他完颜亮都敢做，发动战争还要得什么借口吗？这不好话吗？这使者也被贬往外地了。转过年来，金国派使者到宋朝，这位大使施宜生本来是南方人，接待的宋臣以乡情打动他，来探听真信，这金主到底打不打算南下呀。施宜生毕竟是南方人，不好直说，打了个隐语，今日北风强劲啊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大伙可就都明白了，不由得宋高宗赵构不相信了。这位施宜生回到金国之后，被金主活活给煮死了，多狠吧。现在朝野上下一片议论，宋高宗赵构只得罢免汤思退，任用主战派为相，右相陈康伯等人立即布置两淮防务，这才想起来忙活。绍兴31年，金国派使者前来，要求割让淮河以南地区，出言不逊，是举止傲慢，有目的。什么目的？就为打起来激怒你们。不久，金主下令迁都到汴京，大举发兵。南宋朝廷可慌了手脚了，主和派又是主张逃跑，以丞相为首的主战派是斩钉截铁呀，今日之事有进无退，皇上坚决，将士斗志自然倍增。由于多年推行裁兵抑武的政策，军中没有良将了，朝廷只能任用老将刘琦担任统帅。可是这会儿这刘琦将军已身患重病，为了国家仍然奔赴前线。从镇江 移兵到扬州，派兵北上，很快布置好了淮东的防务。负责淮西防务的大人叫王权，这王权迟迟不肯北上，刘琦再三催促，这位王大人才离开南京。临别的时候跟娇妻美妾是依依惜别，哭哭啼啼呀，毫无武将的风度。淮西这一带的防务，你就打这主将这就能看出怎么样来了。金兵有此，渡淮河南下是如入无人之境啊。王权闻讯撒腿就跑，淮西全线崩溃，刘琦孤立无援，奉皇帝的命令是退守扬州。金军开到了长江北岸，看着意思指日难渡啊。杭州城人心惶惶，文武官员纷纷送走自己的妻儿财产，宋高宗更是惊慌失措，想起绍兴初年的大战，又拾起故伎。什么故伎呀？下海啊，命人准备大船往海里逃。主战派不但不做撤退准备，反而大办酒席解衣痛饮呐，这才让皇帝定住了心神。第二天，丞相觐见皇帝，听说有人劝陛下退往福建，其实形势马上就会逆转，何不静待佳音呐？怎么会逆转？高宗赵构不明白呀，这只好等等吧。等了两天，忽然又有人送来皇帝的亲笔诏书，告诉主战派的丞相，敌军不退，百官可解散，自谋生路。皇帝都恨不得散伙了，主战派的大臣就跪在宫门前拦着皇上啊，最后逼着高宗答应亲临前线，这才给前线的将士们带来了生机。但是金军太强大了，在金军主力强攻下，江北重镇扬州失守了。老将刘琦退守瓜州，一度陷入重围，力战方得以逃脱。为了坚定军心，刘琦特意把妻小从镇江接到瓜州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全家在这儿，要死死一块儿，率军做殊死搏斗啊。这时刘琦已病体难支，朝廷命令他退往镇江，书院的长官一通瞎指挥啊，使得刘琦军队大败。与此同时呢，岳家军的部下也在发展壮大着，虽然岳飞父子没了，但是爱国精神还得相传呢。他们率领人马深入山东胶州湾内，袭击金国的水师，焚烧金国的战船数百艘，火势是昼夜不灭。又由于北方河道干涸，金人造好的战船根本运不来，金军就在长江北岸临时选船征购，将士们日夜不得休息。渡船是准备好了，金主完颜亮亲临济江，他身披金甲登上高台，杀黑马祭天，再将一羊一猪投入江中，然后誓师动员。金军士气不太高，有一员金将很担心呐，我看宋军的船又大又快，咱们的船又小又慢，恐怕过不了江吧。啊呸！完颜亮气得大骂呀，当年你们跟随梁王征战，把赵构赶入海岛，难道用的是大船吗？明天誓死渡江，先登陆的赏黄金一两。说完话，下令竖起黄色红色两面大旗，全军随令而行啊。其实啊，当时长江南岸的宋军防线真是十分脆弱，将军王权因为不战而逃被撤职了，新帅还没有到任，重镇采石处于瘫痪状态。采石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安徽当涂县呢。这会儿有一员文官叫于允文，接到命令到前线犒赏将士，一到采石，眼前这景象就把这于允文于大人给吓住了，可以说触目惊心呢。对岸敌军是遮天蔽日，准备渡江， 而脚下这块土地却群龙无首，将士脱盔卸甲，战马摘鞍，三五成群就坐在道边，军机刻不容缓，再等新帅那是必败无疑啊。宇文文心急火燎，招来众将，以忠义鼓励众人。最后他想了想，陛下赏赐的金钱跟升官的状纸都在我这儿放着呢，有立功者便可来取。众将精神振奋，纷纷表示，既然有陛下派您来主持此战，我等当决一死战呢。也有人是冷言冷语啊，您受的命令是来犒赏三军，并没说让您带兵打仗，一旦打败，您能担当责任吗？宇文文大声喝骂呀，国家危难，我义不容辞，如想退伍，你想逃跑吗？宇文文命令诸将是严守阵脚，将水军分为五个部分，东西中南北各有一部，另外在港湾之中还藏有隐藏的军队以备不测。布置好了之后，敌军已经赶得近前了，再晚一步那就麻烦了。金主完颜亮亲执红旗指挥啊，数百艘战船盖满了江面，一眨眼的功夫70余艘就到了南岸边了。宋军有些动摇，开始要退，于允文奔入阵中啊，拍着勇将石俊的肩膀，石将军胆略过人，声震八方，现在还站在阵后，怎么像女人一样退缩呀？这石俊是勇将啊，哪受的这种语言呢、啊、他圆睁二目，大喝一声，舞动双刀就冲上前来，士兵紧随石俊之后，殊死拼斗啊。中军以海船猛撞敌舟，敌船相继沉没，游的天亮打的天黑，完颜亮手下被杀伤过半，但是还有人勉强往前冲呢。这时正好有一批从别处溃败来的宋军，宇文文临时加以阻发呀，给他们旗子，给他们大鼓，让他们从山后击鼓而进。金军以为宋朝援军到了，顿时士气消沉，纷纷败逃。宇文文又命了诸军射手以劲弩强弓追射，杀伤无数，完颜亮大败，退回北岸呢、啊、下令把所有逃回来的幸存者一律都给我杀了。这完颜亮也够残忍的。恰在此时，金国的后院起了火了，留在后方的金军发动了政变，另立完颜雍为主人，征南的金军顿时人心浮动。完颜亮进退两难，打算分兵，自己带一部分北还征备，一部分设法渡江。有员大将说，陛下亲征深入敌境，若无功而还，势必重兵散于前，而敌军趁于后，那就危险了，不如全力渡江，然后凯旋北归，叛兵必然闻风解体，南北指日可定啊。这主意说得对呀。完颜亮下决心再次强渡，南宋的于允文料定金军会必然复来啊，当晚就派部分水军移往上游。果然天刚亮，敌军又打过来了，宋军是上游下游两面夹击，烧金人船只300余艘，金军再次退败。这时候敌军派来使者说，曾经有过约定，希望停战。于允文一听，跟谁约定？跟您的前任王权呐、啊！呸！于允文一听，我恨就恨这王权，这分明是你们用反间计扰乱我军心呐、啊！王权战败退师已被严惩，新帅是李显忠，新帅下令只求快战以决雌雄，绝无和谈之可能啊！这时候正赶上新元帅李显忠赶到采石了，于允文连忙移交采石防务，把军权交出去，跟李显忠商量，敌人必定会从瓜州来攻，南岸的京口未加防备， 我当前往防守，公能分兵给我吗？你现在是主帅，你信任我吗？”李显忠二话不说，分16000人交给于允文，当即于允文带兵赶回京口防备。宋朝的生力军云居京口，而坐镇京口的老将刘琦现在已经是生命垂危了，这时候才得以交付军务，退往后方治病。于允文赶去探视，刘琦拉着于允文的手，病已无药可治，不必多问，只是朝廷养兵30年，武将一筹莫展，大功却由你一介书生所立，岂不让我辈愧死啊？于允文知道这是刘琦对自己的鼓舞，含泪点头啊。完颜亮率领主力又来打瓜州，驻扎龟山寺中，于允文命令战士战将踏车船以示威啊。什么叫车船呢？不是拿手在那划桨啊，是用脚在那蹬，这样力量更大，船行走如飞，绕着金山就转了3圈，让金人看得目瞪口呆啊。完颜亮为了安抚人心，轻蔑的在这说了这么一句，不过是纸船，一击便破，要不怎么会转得这么快啊。有金将跪倒启禀啊，我南军有准备，不可轻敌呀、啊。我主，咱们还是退回扬州吧，慢慢设法渡江。啊呸！完颜亮大怒啊，当众把这说话人打了50军棍，然后召集众将，3日内必须渡江，否则全都杀头。这时候，有一员大将诱惑部下逃回北方，被人告发。完颜亮就着这个事儿杀一儆百，把这位将军给剐了，告诉诸将再有逃亡者跟他同罪呀、啊。哎呦，这么一来人人自危，军心浮动。当天晚上，完颜亮手下的金国大将就发动兵变了，杀了完颜亮。这样一来，南征的金军不得已不拔营撤退，两淮又回到了宋军的手中。这真是命啊，如果完颜亮不死，命运就得改变，南宋还真就不好说了。大局已定，宋高宗才来到南京，做出亲征的架势。高宗根本不允许乘胜追击，朕早料此事终归于河，臣服金人，朕所不耻啊。这是皇帝说的话吗？他都认为谈好了和议，臣服一下也不算耻辱，那么谁还能有所主张呢？这位高宗赵构年轻的时候是目光如炬呀、啊，跟他父亲宋徽宗一样，也是好色之徒。当时王府中有许多婢女都与高宗有染。建炎年代，金军突然南下，直取扬州。宋高宗这会儿得了一场怪病。怎么呢？因为金军来得太突然，高宗正在自己的行宫里跟美人寻欢作乐呢。您听这皇帝这出息，那是行宫，就临时住所。一听急报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掉头他就跑啊。有太监赶忙追上来，把衣服给皇帝穿上啊，是仓皇渡江逃生啊。事后才发现，就因为这一惊吓得了一场怪病，贪色的高宗打这儿起是失去生育能力了，他没有子嗣。原先没生过儿子吗？生过呀，受惊吓这儿子早夭亡了。苗刘兵变让这高宗力不从心，越没儿子越着急，这可麻烦了。天下江山传于何人呢？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从今天起，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。

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， 关云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高宗赵构因为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所以高宗很早就考虑要从养子里挑一个继承人。北宋初期的时候，不有那么一个千古之谜叫烛影斧生吗？说的是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呀、啊、从此这皇位一直就在太宗赵光义这一系传承。虽然说没有人公开抱怨吧，但朝野总有讥讽之言，或者是有人散布什么轮回相报之类的言论，说国家有大祸是太祖不肯保佑什么什么原因吧。那么高宗呢，身为太宗的七世孙，他肯定也听见过诸多议论。哲宗废后孟氏逃过了靖康之难，南宋初被奉为皇太后，为高宗的长辈。私下里他告诉高宗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啊。是怎么这么一个梦，详情不得而知，反正肯定是跟太祖太宗有关的。第二天高宗就上朝告诉文武，太祖以神武定天下，他的子孙却不得享福，遭此国难，四散飘零，实在可怜呐、啊、朕若不振兴这一系，如何告慰在天之灵啊？故而朕决定从太祖的后裔中选养子。就这样一下选了十名幼子入宫啊，最后挑来挑去剩下两名，是一肥一瘦。考虑再三，决定留下那个比较肥硕的，看着挺富态，让那瘦点的回去吧。那孩子还没等出门呢，高宗说把他叫回来，我再仔细看看。于是又叫两个孩子并肩站在皇帝面前。这时突然有一只猫走进了，胖孩子一抬脚踢了这猫一下，高宗皱了皱眉呀、啊，这只猫只是偶然走过，为什么踢它呀？如此轻浮怎能担当大任呢？还是把那瘦孩子给我留下吧，让那胖子回家，你这脚多冤呢、啊、这瘦孩子就是太祖的七世孙，改名为慎，就是那位赵慎，后来的孝宗皇帝。这会儿赵慎年轻，还是一个小孩子呢，命一个美人把他接到宫中抚养。还有一位高宗得宠的武美人也想抚养一名，又选了一个取名为渠，叫赵渠。这武美人是为跟张美人俩人争宠，美人领养了一名皇子。两名皇子养在宫中地位相当，容易引起皇位争夺。当时的宰相赵鼎曾经提出异议呀、啊、那会儿秦桧还活着的时候，跟这赵鼎俩人不和睦，趁机进谗言呢、啊、他找这高宗赵构说，赵鼎要明确太子的地位，明确哪位皇子能继位，这意思是说陛下肯定不会有亲生儿子了。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专往高宗的心窝上扎呀。果然赵构大怒， 赵鼎被罢官了，最后死在边缘小镇。与此同时，高宗赵构又广选美女充实后宫，加上各地给他送来的各种壮阳药，就是不见有龙种降生。时间一长，年纪一大，高宗自个儿都没这信心了，干脆就在两位领养的皇子里边挑吧。他发现这赵慎英武聪慧很好，秦桧不喜欢这赵慎，所以不为这赵慎讲好话。再加上吴才人现在已经当了皇后了，那位吴美人当年不养了一个赵据也作为皇子吗？所以他也想立赵据为太子。那么赵据跟赵慎这两个人的名分迟迟难以定决呀。有一天皇帝突然给两个人各赐十名宫女，赵慎的老师叫史浩，史浩告诉赵慎，虽然说现在你长大成人，但是这十名宫女一定是皇帝作为测试的一种方式，我劝大王以礼相待。赵慎是依计而行啊。果然过了四五天，皇帝就把这20名美女召回了。一问呢，赵慎这边这10名经过检验全是处女，而赵渠那边10名都已经跟赵渠上过床了。高宗你别看他自己是贪酒好色之人，但他心里边知道皇位的继承人绝不能是纨绔子弟呀。满打满算这10名美女送过去刚3-4天你就都跟他们上了床了，那将来后宫粉黛成千上万，你能把国家百姓放在心中吗？就好像他赵构是把百姓国家放在心里一样。这会儿高宗心中的天平完全倾向于赵慎了。这次调查之后把双方的各10名美女仍旧送还，只不过在暗地里赵慎已经先赢了一局。高宗做了36年皇帝，由打建炎到绍兴初年，应该说是饱经战患，做过俘虏，受过兵变的惊吓，也尝过颠沛流离的苦头，中间这20年总算是享尽荣华富贵了。没想到到晚年又受到金人的威胁，几乎要上船逃跑，因此绍兴30年金军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，宋高宗赵构就萌生退意。这时他才公开宣布让赵慎作为继承人。第二年金军大举进攻，两淮宋军败退，朝臣纷纷请求逃跑，赵慎挺身而出，要求上前线领兵。老谋深算的史浩，就是那赵慎的老师啊，这会儿正在家里边病休呢，一听此事连呼糟糕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原先苗阜刘正彦兵变的时候，高宗曾被迫让位于太子啊，从此这高宗是十分忌讳武将，更别提什么皇子领兵了。所以史浩不顾身体的虚弱，飞马疾驰到宫前求见高宗，说应该以皇子护从圣驾。哎，这跟领兵可就俩概念，那是皇帝御驾亲征，皇子随行保护。高宗果然满意这一方案。这时候传来文人将领于允文击退金兵的好消息，大局稳定，高宗带着皇子这才来到建康，算是御驾亲征吧。回来之后马上立这赵慎为皇太子，将来大位就是你的了。金军退后，军事国事重事堆积如山呐，高宗实在是烦了，马上宣布退位，自称为太上皇，移居在德寿宫。满朝文武那可都是宋高宗的人，赵慎又知道自己是一个养子，因此十分谨慎。所以高宗要训位给他的时候，他是一再谦让，一直到明白了高宗是真不想当皇帝了，他才成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。禅位这一天大雨滂沱呀，眼里已毕，高宗迁往德寿宫， 孝宗脱下礼服，扶着高宗的轿子冒雨相送，走出宫门仍不止步啊，一直到高宗命令左右拉住皇帝，不能让他再送了。这位孝宗这才回宫，望着养子的背影，高宗赵构很满意，我托付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啦。孝宗死后被追谥为孝，还真有原因，他真是个大孝子。这位高宗赵构做了20多年太上皇，可虽然说退位了，仍然时时过问军国大事。孝宗为其势力，也因为养父把自己从平民中提拔为皇帝，十分感激呀，所以对养父是百依百顺。他命令宰相率百官每个月有2次得到德寿宫去拜见太上皇，自己每个月至少去拜见4回呀。宋高宗喜欢古玩字画，孝宗皇帝就不惜用高价为其购买。有一次孝宗皇帝喝多了，许愿奉太上皇20万，给你点零花钱，一张嘴就20万，这不喝酒给闹的吗？事后他忘了。过了几天，太上皇赵构问起这事儿来了，高宗的皇后就那位吴才人连忙说，帖子早就送来了，让您去国库取，因为不知道是银子呀还是铜钱，所以没给您送来。高宗一听，我要那么些银子干嘛？不过弄点铜钱就罢了。这位吴才人倒是对这孝宗皇帝是真不错，实际他替孝宗皇帝挡了那么一下，命人把私房钱拿出来献上。孝宗得知后十分感激，双倍奉还给吴后，他希望吴后多帮自己的忙啊。南宋的土地比北宋减少了一半，而所养的皇室百官军队却并没有减少，所以南宋的税赋十分繁重，商税更为苛刻。为了逃避这些苛捐杂税，商人们往往千方百计跟这皇室拉关系，打着皇宫的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，以至于当时有的粪船上都插上高宗所在德寿宫的旗号，就好像这粪都不能收税，那都是德寿宫的龙粪。对此这孝宗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，没法深究啊。有一天呢，有言官上书论德寿宫做私酒牟利，孝宗顿时大怒啊。怎么呢？心想您怎么也能做私酒谋取暴利，百官都学怎么办呢？他当即先得稳住众人呢，大怒说这言官是信口雌黄啊，实际是怕得罪太上皇，表面不敢说，现在把言官制住啊，把这人罢了官了。他的老师史浩不慌不忙啊，陛下，造私酒的无非是太上皇宫里的内侍，若没有朝中几个乡巴佬出来发扬正气压住他们，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孝宗一听有理呀，把刚才禁言那位再放了吧，要把那位官复原职的。第二天孝宗去德寿宫去看一看吧，由得德寿宫回来把史浩找来了，慌慌张张地告诉史浩，哎，昨晚赴太上皇宫宴，喝得正高兴，太上皇忽然赐我一壶酒，上有他老人家亲笔写的德寿私酒4个字，哎，把朕窘得无地自容啊。史浩一听，哎呀，陛下真是大孝子啊，事关皇父还应该为其隐恶呀，你就别说了不就完了吗？谁也不敢再追究了。高宗赵构耳目灵敏，孝宗君臣在朝上议事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能传到德寿宫，有人吗？有一天孝宗又来拜见太上皇，高宗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，近日言官又在谈论什么呀？孝宗老老实回答，有人在弹劾郑藻。哦，说他什么事儿啊？莫非批评他娶嫂为妻吗？啊，孝宗吓了一跳啊，所谓弹劾这郑藻郑大人，的确是他把嫂子娶为妻子了，他哥哥没了，不敢撒谎，正是。 心想这事儿怎么太上皇知道了？高宗冷冷说，怎么不看媒人的面子呀？孝宗一听媒人，不知谁是他的媒人呢？高宗赵构指指自己鼻子，媒人就是朕呐！啊！孝宗一听，马上宣布不再追究这事儿了。好嘛，合着这太上皇逮谁给谁瞎做媒，这受了吗？退位后的高宗皇帝经常满世界去转悠，到杭州灵隐寺、冷泉亭，经常到那下棋。有一次，有一个茶坊很殷勤的端茶倒水，太上皇赵构很高兴，仔细打量打量这茶坊，朕看你不像一般的小伙计啊！哎呦，扑通，这人跪倒就哭了。陛下圣明，小人本是县官，得罪了监察官，被弹劾罢了官了。如今无以为生，所以，我就找舅舅找碗饭吃。你舅舅？我舅舅就在这庙里出家呀。哦，高宗动了恻隐之心啦。我跟皇帝说说，让你复官吧。过了几天，高宗又去冷泉亭一看，还这位给倒茶。怎么没人找你吗？这位一听，谁找我呀？太上皇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您，给您再倒水呢。嘿，太上皇赵构急了，气呼呼回宫了，明儿赶快把皇帝找来。孝宗赶来，高宗是不言不笑啊，也不说话。怎么意思呀？太后都挂不住脸了，孩儿好意招待咱们老夫妇，陛下为何如此生气呀？高宗板着个脸，我老了，人家不听我话了。孝宗更加诚惶诚恐了，求吴太后代问其事。高宗愤愤然呢，冷泉亭那个人我跟他说了，说让皇帝给办一办，今儿又见着他，朕没脸见人呐。孝宗连忙小心赔不是，哎呀，那一天承太上皇之命，当即便对宰相说了，可宰相说此人贪赃罪大，免死已是幸运，再让他当官万万不能，所以没办成。这点小事儿，明儿我就给爹爹办了，今日全且开怀喝一杯酒吧。高宗这才满意堆笑，好好好，喝酒喝酒。转天上朝，孝宗吩咐宰相赶快把那废弃的县官重新任用吧。宰相仍然坚持不肯，孝宗急了，昨儿太上皇发怒了，我几乎要找个地方钻下去，即使那个人大逆谋反，也只能把他放了，现在必须给我官复原职。您说这孝宗孝到什么程度吧？每年太上皇生日，孝宗都进奉大量的珍宝财物，这一年为了减省一点，减少了两样。好嘛，赵构是勃然大怒啊，孝宗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把宰相于允文叫来商量。于允文就是当年奉命犒赏三军的那位文人，临时为帅打败金军，现在已经当了宰相了。于允文说，我进去劝解劝解吧。孝宗惶惑不安，那我就在门外等你了。于允文求见太上皇赵构，赵构满脸怒气，劈头就问呐，朕老了，为人所厌。于允文不慌不忙，皇帝孝顺，本来不肯这么做，罪在我等小臣呐。我们以为太上皇万寿无疆，而百姓所交的税赋又有限，想减轻百姓的税赋，为太上皇积德增寿，所以减少了一些。这几句多聪明的话呀，话不在多在精啊。一说完，太上皇龙颜大悦，当即赏御酒一杯，连金酒器也一并赏给他了，回来报之孝宗。皇帝也很高兴，也给了于允文很多赏金呢。应该这么讲吧，孝宗皇帝赵慎在位27年，有24年是诚惶诚恐侍奉着太上皇赵构度过的，也真叫不容易呀。宋孝宗对他的父皇赵构如此孝顺，性格懦弱吗？恰恰相反，孝宗皇帝可是性格刚强。 还是皇子的时候，他就倾向于主战派，他深知秦桧是奸佞啊，对高宗屈膝求和他很不满意。可是毕竟高宗赵构对自己有恩呢，即位之初他曾跃跃欲试，想有一番作为，改变宋朝的弱国地位。新皇帝36岁，年轻力壮，他自然给朝廷带来的一种勃勃生气。皇帝呢，常在宫内练习骑射，锻炼身体。孝宗很想练武术，为了打仗用。有一次不慎伤及眼睛，大臣劝他：“你赶快停下来歇歇吧。”但是在教军场上奔腾了很多时间，孝宗还是不肯歇息，战马发起脾气了，突然就往这马厩狂奔。你看看，还没等主人下令，这马要回去歇着。这马厩那门矮呀，孝宗坐在马背上，那必然被磕成重伤，刚才眼睛伤点，这回再把它磕着，那左右还活了活不了。赶忙过去就想拉住这匹马，但是这匹马既然发着脾气了，烈性上来，谁也拦不住啊！汤起烟尘疾驰而进，哇的一下，战马就冲进马厩了。哎呦，大伙吓得嗷的这么一声啊，心想这回完了，就按这速度，这马是按离弦之箭速度冲进去的，非把皇帝陛下磕死不可呀。半天大伙睁眼这么一看，万岁，山呼万岁。为什么？就见孝宗皇帝轻轻一探手，抓住了马厩上面那门楣，就在上边吊着呢。合着他早已预料到蓝鲸马不赶趟，跳马没功夫，轻松一跃躲过了危难呢。众人扶他下来，孝宗皇帝面不改色，谁能不喊万岁呀？在宫内行走的时候，孝宗皇帝经常携带一条黑漆拐杖。上岁数了吗？不是，大概有时候为借力摆摆粪什么的吧。有一次走到后花园，这才想起来忘拿这黑漆拐杖了，命几个小太监你们去取吧。哟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看见那两个年轻的太监抬着这拐杖来。怎么抬着呀？九牛二虎力，二位是气喘吁吁，看来这拐杖可不轻啊。由此可见，孝宗赵慎是臂力过人。改朝换代后，南宋政治呈现出了几分朝气，一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得到重用，日夜筹划北伐。皇帝也指望一举打过淮河，直捣黄龙府，甚至想御驾亲征，过过铁马金戈的瘾。可是他忽视了最重要一点，金军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了，宋军可也远不如绍兴初年啊。这时候的南宋军队多由南方当地人组成，机灵有余而勇武不足，再加上多年和平缺乏训练，纪律涣散，根本无法跟当年的岳家军、韩家军相比。何况良将老死殆尽，新进的年轻人嘴头虽硬，没几个能干的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不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而企图一战定天下，结果怎能让人乐观呢？这会儿南宋初期的主战派大臣只剩下张俊一个人了。这个张俊可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那个张俊，那个是单立人的俊，这个张俊是三点水疏浚河道之俊。他是南宋主战的老臣，孝宗首先要重用这张俊。孝宗原先的老师史浩极力反对，处处却跟这张俊为难，大部分朝臣都想苟安现状，自求富贵，不愿承担责任。张俊就在这举步艰难的情况下，终于在建康设立指挥部，是奔赴前线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